220集，安得广厦千万间。 次日早朝之后，楚卫便请旨入了宣政殿。他身着官袍，手中抱着一卷放入布袋之中的画作。与他同行的还有御史台的一位官员，这官员素来痴迷李青云的画作，颇有了解。他被田福生一同请来，便是想看一看这一上一下两幅画是否同为真迹，能否合为一体。今日正是阴雨天气，画作会泛些潮气，使纸张微微皱起。皇上库房之中的那幅画作已经摆在了案牍上，御史台的官员眼睛一亮，一个劲儿往画作上看去。顾元白笑了，打趣道： 万青这个眼神都要将李青云的画给烧着了一般。 万大人拘谨一笑，同楚卫一起行了礼。起身之后，楚卫便将怀里的布袋递给了太监。千里河山图的上下两卷终于放在了一起，顾元白一眼看去便不由失笑： 楚卿，你这画必定是假了。 虽然他不懂画，但他至少可以看出画作的新旧程度。若是单独看还没什么，两幅画放在一起，新旧的差别便输得大了起来。楚卫嘴唇翕张，最终抿直唇，垂眸看着桌上的画，瞧起来有几分失望的模样。万大人突然咦了一声，凑进去看楚卫的那幅画。 咦，圣上，这可当真奇怪，虽是新旧不同，但这幅画的运笔还有山水走向都是李青云作画的习惯，不看新旧只看画，好似还真的是李青云画的一般。 当真？ 臣再看看。 阴雨天气本就没有日光，万大人越看越像，心中也越觉得古怪。他将上下两幅图连在了一起。 臣再看看，瞧瞧，断开的地方无一丝缝隙，每一处都同上卷合在了一起。这若是不是一幅画，仿画的人又是怎么做到的？难不成只凭着下半幅画卷就能毫不出错地与上半幅画卷对上吗？太像了，即便臣知道这是仿画，也不敢说画里有什么不同。 有意思。 顾元白上前去，万大人退开。圣上弯腰俯身看着楚卫献上来的那幅画，楚卫则在看着圣上。他的黑发在脊背上欲落不落，他每轻微地动上一下，最边上的几缕发便危险一分。若是垂下来，会扫到楚卫的画上吗？若是扫到了，怕是要沾上一脚已被雨水湿气染湿的水墨了。楚卫思绪刚过，圣上的发丝便从两侧滑落。楚卫下意识地快步上前，在发丝未曾碰到画作时便及时接住。圣上的眼神投在了他的身上。楚卫君子如玉，他镇定极了的道： 这画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，还是莫要碰到圣上为好。 顾元白笑了笑，直起身拍了拍楚卫的手臂： 楚卿细心。 黑发也跟着从楚卫的手中滑走。楚卫收回手，眼中细微的笑意升起： 不敢。 这画虽然是假的，但画中的内容却像是真的。顾元白被勾起了些兴趣，他让楚卫将画留下，若是下次再遇上卖与他画的人，及时前来禀报。而不久后，薛老将军果然回京了。他先进宫与顾元白商议政事，边关护士开展得分外顺利，张氏对商路本就准备了许久，他们在买卖生意上是老本行，因此做出来的护士要什么都有什么，极大地勾起了游牧人对护士的兴趣和热情。热情表现就表现在从北疆引来的骏马一批一批地冲入军队，北疆的牛羊一部分贩卖到了南方，一部分入了军营给士兵们添添荤腥。加上先前西夏送来的马匹，军中便可再多组建一万骑兵。骑兵之中，重骑兵的装备和训练手法也在不断完善，粮食不缺，充足的肉类和蔬果便可喂出足够强壮有力的体魄。 这么多的牛羊一入军中，士兵们对顾元白的推崇和爱戴可谓是更上一层楼。他们知道日子好坏，这样有肉有米的生活，他们没当兵之前从没体会到。 全天下，当兵之后能比当兵之前的日子更好，也只有大恒能做到了。 军队太重要了。顾元白问了牛马骏羊一事后，又问了边关备守，薛老将军感慨良多，忍不住多说了一句： 臣带兵驻守北疆时，北疆士兵骨瘦如柴，北疆的百姓更是人心惶惶，睡觉也睡不安稳。但等臣这次回京时，百姓家道相送，泪洒十里，给臣同将士们送的东西太多，以致我们都带不下。还有北疆的士卒们，去年连绵大雪，北疆的房屋坍塌数所，士兵连夜去救人清雪，大雪连下了数十日，路都被封了，但北疆的士卒们却未曾冻死一个人。我们喝着老鸭汤，裹着圣上您给的棉衣，都安安全全地过了整个冬。 顾元白被他说的心头暖意升起，他笑了笑，又忽然真心实意道： 这便是朕生平最想要看到的场景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，寒士俱欢颜。 此言一出，薛老将军顿时泪流满面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